好，2010年2月23号的商品期货市场，有 Mandy 啦、Alan 啦同埋 Mike 喺度嘅。 大家好，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我都。 是新年进步。 一买即升。 买乜中乜。 喂，继续继续。 高即地。 不讲开讲开啲恭贺说话啦、其实每年都会有啲新嘢啦。今年亦都有句特别比较特别新少少，就咩苦尽甘来啦。即係呢啲你知㗎嘛、年年都要夹下啲嗰啲烂 get 落去咁样。明明苦尽甘来都係好嘢，但就唔係恭贺咁嘅苦年进步。 今 年会来。 咁 其实都几应景啊，我哋都系做开商品期货讲开呢、這个节目嘅，咁今嚟嘅真系好好嘢啦，系咪先？咁所以咧，我都祝大家苦尽咧就今来嘅。咁其实苦尽今来都好事嚟嘅。苦尽嘅意思即系你都有落个即系叫做 努力 几分努力落去，先至会有成绩噶嘛。咁你日日咁夜嚟听呢个节目，唔好话听我哋一至五都听噶嘛，有好多网友。咁你咁努力嘅苦功落咗落嚟，咁金啊有啲点都有啲甜头咧，一定会嚟嘅。咁我祝大家咧就苦尽甘来，同埋苦尽甘来嘅。 O、okay, K， 好啦，咁啊，总之各位网友就揾多啲啦。喂，今日个市都叫苦尽甘来喎。 今日咧其实个市就直头有少少意外嘅， 系啦， 即系唔知往往喺呢个礼拜二我哋做节目嘅时间都要俾啲惊喜我哋嘅吓。咁啊，今日系起啦，就惊完之后起啦，咁都系好事嚟。咁美国位楼连升咗四日，终于脚软就唔系脚软嘅，叫回翻啲咁多多啦，系咪先？谂住唉冇乜方向之下，你又唔知白兰克出嚟讲啲乜嘢噶嘛，又要作证又成系咪？咁啊冇晒方向之际，咁啊。低開150多點，諗住唉算啦，我心諗琴日升咁多跌唔返都算係咁啦，係咪先。哇，點知一個屈美十呢，下晝不但止呢就升返轉頭，成交仲要多咗添，即係其實係下晝個成交係好過上晝應該。咁啊，尤其是嗰幾隻重磅嘢都相當之唔錯，咁啊後咪倒升返轉頭，咁啊升成200多點，咁都叫做有啲交代嘅，咁啊20623點收市啦，就以雖然個成交額都係細㗎啦，咁你整日都係得個600億成交，但起碼嚟講就叫做咁樣屈返上去，通常都叫做幾好笑頭先啦，係咪咁講 ,Mandy? 係啊，的而且確，嘩其實都幾誇嘅，因為講緊呢幾分鐘由原本呢跌市跟住變成係啊期指跟住升成300點上去，去到收到師傅嘅短信呢幾多啊？三點 升咗 43分啊， 43分 啊， roughly 咁上下啦。就啱啱收到短信，咦？著兩減持地產股，今日望一望新地，糊，即刻攞住個 直頭食糊啦， 即刻個地開位食糊啦。 咁啊， 喂，其實都好啊，即係我就真係 喂一日一兩日6蚊 喎。咁啊，禮拜五其實大把佢出完個短信之後呢，其實大把時間下晝呢慢慢有得你啦，即係唔會話去到 3.9 個字哎呀好心急買得嚟買唔切，大把時間鬧完，星期一琴日唔走，今日仲有個位俾你再靚少少嚟走，咁啊都係應該賺下快錢啦，好事嚟㗎。兼且話頭先講開今日淨係嗰幾隻大股啊，講緊主要嗰幾隻中資銀行啦、匯控啦，尤其是隻新鴻基頭先有講啦，呢六隻股票已經呢大協恆指咧升，即係嗰個指數咧係佔咗一半㗎啦個升幅。你話真係唔多得佢哋都唔掂啊！咁啊講開咁新鴻基咁啊，梗係要係咪你話要講下今日琴日賣地嗰單嘢？ 琴日賣地嗰單嘢啦，喂，琴日賣地就 唔止琴日賣地啦，由Yahoo Midtown 我開始講起啦，好大賣，淨係Yahoo Midtown大賣啫。我已經好多朋友真係同我講，係咪嗰啲乜鬼嘢嘉湖嘅第二期化生嚟㗎，點解可以去到山卡拉咁遠都可以，真係話5000多蚊隻個個撲到入去，仲要掃清版嗰隻嚟㗎喎，點解咁犀利呢？嗱，好老實講，我又未去過嘅。其實有冇人，我想問在座有冇人睇過，係咪真係咁正呢？5000多蚊真係唔平喎，講真。 示範單位我冇睇過，不過起緊嗰陣時候我有見過，就喺正嗰、那個西鐵站。元朗西的隔離的對面，不過你由元朗西行去它的地盤呢都要行其實十分鐘左右，要行過一條很長的 天橋。你說地鐵沿線就行十分鐘都是的啦， 是啊，即因為它要行過去要經一個很長的天橋的。 其實一般來說呢，Mike 笑，我真的要說一句，在香港島呢 你一個地鐵站行到另一個地鐵站都係15分鐘嘅。 係。 冇啊，上位中環都唔使。 一般嚟講，通常 我哋女仔著住高踭鞋慢啲。 我行快過15分鐘嘅。你頭先講緊咩？10分鐘啊？哇，咁點賣五千幾蚊啊？ 嗯。 但真係撲到賣嗰啲人，其實我而家有好多身邊有好多朋友都係嘅，而家係一路一路都要撲住入去市，好似驚賣唔到咁。本來買市區嘅，買唔到市區，買遠少少，買遠少少，買遠少少，係咪都要入咗市先驚追唔切咁？ 喂，其實五六千蚊尺港島區都依然有舊樓咁樣嘅價錢，十零年樓齡係咪啊？五千蚊尺都仲有啊，點解要住到咁遠？ 其實要揾嘅話，你話五六千蚊尺嘅話， 你 喺 西環一帶都四千幾都仲有㗎。 北角都仲有啦，近住寶馬道嗰邊都會有啦。 係咯。 咁你話落 係爭在 Clubhouse 啫 ，Clubhouse 咪去 California 度自己 join 個會籍，去舉鐵嘅舉鐵咁樣，中意焗桑拿嘅去焗桑拿咯，又有靚女睇。 我早輪冇幾耐之前，我買咗間細人馬嗰啲都係四千幾蚊尺啫嘛，連埋天台㗎啦已經喺筲箕灣。行去地铁站我计过啦，一分零二十秒，行到落去拍卡个位，咁呢啲先系地铁站计过啦。不过我嗰间就好旧年期啦，但啱啱就好多人就讲紧话，哇，其实去到元朗都卖到成五千几，咁究竟系咪即系你？始終你個 affordable 係好多人開始買唔起㗎啦嘛，你五千幾你去到我哋買得起就係拱咗入去元朗買啫，咁有啲本來諗住喺元朗買嗰啲買唔起元朗，咁搞下搞下，慢慢大家要買嘅買咗，買唔起嘅開始買唔起，你而家話咩優化嗰啲咩居屋啊嗰啲咁嘅嘢，你優化得嚟嘅咁其實即係 優化咗咪連居屋都升埋囉， 升埋升埋，但買唔起嘅就開始你個 demand support 唔到㗎啦嘛，即係大陸人落唔會落嚟同你掃 Yahoo Meet Time 㗎嘛，我諗啫，可能有都唔定呀。 大部分好似聽返發展商佢哋即係講返都係本地人入市 居多，應該就本地人入㗎啦呢啲。咁嗰啲大陸人唔落嚟掃你嘅 Yahoo Meet Time 咁邊，咁其他嗰啲係邊個接呢？ 喂，會唔會係第二個浩劫灣嚟㗎？呢個 浩唔浩劫我唔敢講啦。你講開跟住講賣地呀嘛。 講賣地啦。 四千幾蚊尺又話咩七千蚊成本開賣，嘩七千蚊仲要聽講話咩前面唔係永久景，我前面可以有權起樓㗎喎。咁即係如無意外就係即係有機會將來就係俾樓圍住嘅一等樓。 係啦。 要賣七千蚊尺。咁我覺得就唔公平嘅。咁點解呢？因為其實佢而家報道咁佢要托住話個市勁嘅，咁我講啦，你四千幾蚊尺你未計發水㗎嘛，你而家啲實用面積有幾多啫，你七成八已經話嘩都幾實用啊咁樣㗎啦嘛，好啦我俾盡你八成實用面積啦，都係三千幾蚊，你加埋落去你如果真係用實用即係用建築面積去計五千零蚊尺，我計過五千二佢已經一即係五千零，即係好似 Yahoo Meet Time 而家呢啲價呢佢都唔使蝕嘅。即係當然你而家話啊唔係喎，如果你要 講到。你頂靚啲做蛋糕，即係麵粉唔一定要嚟做麵包，可以做蛋糕㗎嘛。 當然係當然係。不過佢哋開頭講到話麵粉做個麵包都要七千蚊尺，我就真係要出嚟講一講，就係話你要搞清楚係可用面積定實用面，即係可用嘅實用面積啊，定係講緊個建築面積先。咁你如果用到可用嘅實用面積，其實而家大部分香港人都唔講呢樣嘢㗎嘛，仲未。雖然佢話而家開始行嘅，冇人感受呢樣嘢㗎嘛，都係講緊係建築面積幾多幾多，係個大概個價係咁上下，但其實入面有好高嘅差額喺度，咁所以又唔需要擔心到係咪真係咁勁。不過佢市場上下買咗返嚟咁亦都係事實嚟嘅，咁唔買呢間嘢貴少少點樣去咁佢啲用空面單啫，咁呢啲相輔相成加埋佢而家淨係今日大升3.幾%都已經唔喺返到啦乜都。 咁但係問返 Mandy 啦，即係見到嘅係近期即係頭先 Alan 都有講過啦，用空面單又大賣咁拍地又拍得咁好嘅時候，其實個樓市嚟緊個前景係咪真係咁樂觀呢？ 咁啊，將軍澳呢一個都對於我嚟講幾特別嘅地方啦。咁啊，小妹呢第一間屋買呢都係買喺將軍澳。咁啊係 臭衰搬咗。 唔係1998年嗰陣時買嘅，咁嗰陣時都股災之後啲樓都跌咗啦。咁嗰陣時呢恆基呢嗰個新保城呢就推就話保證一年原價100%收回。咁正我買嗰間屋呢就好似唔知46樓就527尺就買返嚟就205萬4千咁樣嘅。咁呢12個月內唔鍾意 anytime 我可以買返俾佢嘅。咁即係我蝕律師費呀蝕洗費呀啲咁啦。咁我諗咦即係保本啦、啊、保本買樓啦咁啊。咁我又未試過買啦，咁覺得啲樓價啊即係200萬都 affordable 啦。 咁跟住到我買完之後呢，其實嗰陣時息口都幾貴嘅。嗰陣時呢個我印象啦 ,Prime 都可能係講緊係8厘呀、啊、都挨住。咁嗰陣時買樓都仲要係唔知 P 加1啦，即係好似可能成9厘咁樣去供樓嘅應該係。咁啊都係啦，如果你話將軍澳嘅係一個真係幾人口密集，係啲樓呢係起得係好屏風式，係又高又瘦咁樣，係比較密集少少。咁嗰陣時我買完其實我都冇住過，我就租咗俾一個做教書先生。咁啊你講緊200幾萬嘅樓可以收到幾多錢租呢？嗰陣時即係叫做全海景㗎喇喎，大家估下 有冇萬四呀？ 梗係唔會啦， 7300。系你几 多？真系想真系空一空。 咁我就唔好记得，好似唔知供楼，我谂要供萬几蚊咁样类似啦。咁但我唔知点解系买咧，因为我根本完全唔识将军澳呢个地方嘅嗰阵时。咁我系纯粹嗰阵时就系谂住想买楼啦，咁谂住地产啊将军澳啦有海景啊好靓啊咁上台系、哦、有海景、哦，佢第日呢度有地铁噶咁啊，咁跟住碌卡都可以做首期噶咁啊，哦咁买啦咁啊，咁人生都要买第一间屋，咁既然佢100%保证原价收回咁，跟住买完之后咧开始就。即係去深入認識究竟乜嘢係樓市，跟住去計下，咦點解啲回報咁低嘅，又低個股票咁多嘅咁，佢諗咪好似好戇居咁樣，不過佢有個槓桿效應喺度，咁啊後咪就諗有冇啲區份係收租回報係好啲呢，跟住發覺就係話，咦原來將軍澳或者頭先我哋所講嘅元朗啊、天水圍啊呢啲係偏遠新界地區，其實個租金回報係好低，所以嗰個升值潛力呢唔會夠其他呢有租金回報係較為好嘅市區為高。跟住之後我就去到第11個月啦，我就將嗰層樓呢就原價就買返俾阿四叔啦，因為佢行機推㗎嘛呢個盤。咁呢佢就象徵式就收咗我7000蚊還原單位嘅費用。咁因為我遊過去埲牆嗰啲油喎，咁咁跟住我咁我應該蝕律師費呀、stamp duty 呀、利潤嗰啲咁樣啦。咁我就將嗰間屋呢就換咗我嚟買上環區。咁啊的而且確即係你如果用返今日我哋再去對比嘅，嗰陣時我原價買返俾佢205萬，但係去到99年嘅時候，由98年至到99年呢，係講緊將軍澳呢嗰個單位呢原本係205萬呢係可以跌到落去154萬㗎喎。咁即係其實嗰個保值能力呢，即係新界區嘅樓或者偏遠地區冇租金承接嘅時候呢，嗰個上落個波動係會較為大。咁不過有樣嘢好就係話可能對於一啲年輕人就係佢哋又想要有啲 club house 嘅，咁的而且確就係新樓同舊樓最大嘅分別就係有會所同埋冇會所嘅分別囉。咁而家好似我自己即係住緊嘅物業上面啦，都有陣時會諗啊有細路仔應該有 clubhouse 就好啲喎，但如果有 clubhouse 好靚嘅咁可能比較又會係尺價貴啲呀嗰樣嘢，咁可能就會去選擇就係退而求其次，不如買個會籍啦咁啊。咁所以年輕人如果諗住置業又唔想住到咁遠，又想住近市區嘅，因為你賺返嚟嗰啲時間呢我覺得就好寶貴，因為你成遠咁遠成個鐘頭咁樣搭車返工，又成個鐘頭咁樣又搭返車返屋企，其實都會嘥咗你自己的 career path 嗰個時間。咁你話純粹 clubhouse 嘅，即係我嘅 advice 啦，都係 join 下 California 嗰啲咁樣條數，可能你會中花算。 其實呢我就新樓舊樓都住過啦，我住過呢個加坑灣啦。個 clubhouse 呢即係除咗係買樓嗰陣時係好仔細咁行過一次之後呢，住咗入去係真係少用嘅。 係。 咁但係你又 price 先咗落去個價錢，但係你又冇乜點用到。即係當然你話如果個個買之前都話會用㗎、但係真係用嘅人真係唔多㗎講真、落到去真係好用嘅又會好多人用，咁你又會唔用。落到去冇人用嘅咁即係唔方好啦，咁你又唔會用。即係多人同埋少人你都唔會用囉最後。咁但係頭先我講到個樓價點樣睇啦，第一件事今年年尾咩十月尾完嘅一個存款保證，咁錢一定走㗎啦，即係你就算再續返都係嗰啲咩有額㗎啦嘛，你50000、100000、100000，咁你有個額喺度，咁大嗰啲一走，一走一抽，我拆息一定上㗎。而家嗰啲個個都咩 hybrid plan 啊，乜乜乜乜，雖然你話有個 cap 係 P 減二點幾，咁你講緊而家嚟緊減息係冇可能㗎啦，咪唔會有息減，而家講幾時加息㗎啫嘛。好啦，拆息又抽，息又加上去，咁 換言之就係話，我前幾次都有講過，即係你個一抽上去嘅話，嗰、那個成本供樓成本大咗，咁你 demand supply 我成日都話㗎，你唔覺㗎，你熱狗你而家10蚊隻我係咁買，12蚊都係咁買㗎，冇關係。但係事實上嚟講，你拉返個宏觀去睇嘅話，一息抽咁、那個樓一定會跌㗎嘛。咁、即係當你但係個問題就係會唔會而家升咗 50% 加完息之後跌返落去都跌唔返而家個價得唔得呢，咁有通嘅。但係你買樓嘅時候會唔會係真係喺加咗息之後你買落去係安心過你而家未 加息 過 大佬。 你可以睇一加息跌落嚟嗰個你係好唔抵㗎，因為你明知會加落去㗎嘛。咁同埋即係都奉勸返啲年青人啦，即係當然我哋網友大部分都應該係即係啲知識分子及呢個中產以上啦，但係始終年青人咪一定要唔好咁輕易睇而家呢個嘩高8000啦，係用呢個利息，你一定要 price 先返講緊過去嗰20年供樓啦， 唔好話20年 平均係5厘， 講緊98年嘅時候 三厘 都講話第一間賣樓嗰時係個 prime 係8厘，跟住 P 加1即係9厘咁樣嚟到去供樓。咁你同而家係HIBOR 加上去嘅最平有啲人係講緊一厘鬆啲而家供樓。咁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就係拉長，即係好似你所講拉長嘅息口係會變囉。雖然你今年未必真係咁快展開加息周期，因為你睇返美國佢加貼面窗加 discount rate 就係佢係迴避加息嗰樣問題，中國加存款準備金率都係同一樣，佢盡量想拉後嗰個將來加息周期嗰個線，唔想喺今年頭半年進行，但係今年唔進行後年呢，大後年呢，即係唔可能長時間好似日本咁樣保持即係低利率係即係咁，除非經濟真係要去到好差嘅地步，但我哋都唔望有呢一日啦，係咪？ 如果真係永遠保持低利率嘅，咁你見到日本嘅樓市係哪嘢啦， 係好明顯。 即係見東京嗰啲真係而家落咗去 都唔知得唔得， 落咗三分，落返係三分一，而家上返嚟去返全盛時一半都唔到，咁冇意思㗎。所以你個息你一加上去，其實第一供樓你一定要計返，先唔好講而家話我年年加人工呢啲，我哋你可以計算內，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而家以而家供款係低於一厘嘅供款，如果真係去到攞返個 average， 我覺得你要計返，即係而家 iPhone 好簡單，你攞個 mortgage calculator 你一撳就知，你如果係供緊五厘息，究竟你供唔供得起？如果你五厘息你都供得起嘅話，你先至買落去呢，咁你就個防守性會強啲。嘩，如果一個唔覺意，即係你如果係搵緊三萬蚊供緊萬五蚊樓，一抽上去供兩萬三咁樣，你真係好辛苦㗎嘛，咁何必要搞到自己咁辛苦呢？咁所以就算你抽咗上去，你自己就算辛苦供得到嘅，個樓都回啦。咁所以變咗就係話我覺得就唔好盲目推入去，反而呢嗱，我就講你香港地產講咗咁話呢，又咁啱標準普爾出咗個美國嘅樓市，咁又 up 啲數據俾大家聽下。咁美國20大城市嗰個樓價呢 ,12 月呢就保持平穩嘅。咁路透社亦都披露呢，新屋銷售喺1月份呢係錄得咗2010年嘅1月份啦，講緊係錄得咗 5.3% 升幅。咁顯示乜嘢呢？其實樓市呢喺美國呢似乎反而就真係回穩咗啦，唔係反而啦，香港就熾熱啦，佢就叫做回穩啦，就唔係反而回穩，反而呢個字眼就唔啱嘅。但係呢另外路透社呢就因為啱啱就做咗個調查，就訪問咗應該有5000個美國嘅普通市民，即係隨機抽樣嘅市民。咁呢絕大部分呢普遍嘅受訪者呢都認同咗樓市已經見咗底啦。OK， 另外喺個調查亦都顯示咗呢經濟師預測呢2010年呢20大嘅城市指數呢亦都喺今年會維持不變，而明年呢會上升 2% 嘅。咁但佢哋認為呢就係話呢，雖然呢個樓市見咗底唔代表就會升嘅，但係起碼嗰個成交量呢就慢慢增加緊。咁呢就以呢、這個percentage 去計翻咧，其實已經咧用年率去計咧，一月份嗰個成交額你睇到咧，佢哋已經等於36萬間嘅啦。咁其實個效果係相當之好似好翻啲啦。咁但係相反就內地就差少少啦。咁啊講開樓市，我又講下啲樓市嘢先啦。咁啊上海證券報咧就講緊就引述翻咧，就有一個叫做黃字邊一個黃字係咩呢？係咪黃黃林呢？就係呢一個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ok? 咁佢就出嚟講，咁佢就話呢，咁嗰個 大陸嘅樓市咧就唔會硬着陸，但係咧其實咧喺呢個國十一條裏面咧已經明確講咗咧要調控房價過快上漲嘅決心㗎啦。咁咧嚴格嚟講即係叫你咧就唔好盲目咁撲入去。咁因為始終嚟講咧高房價咧就會帶嚟嗰個通貨膨脹啦，亦都進一步會刺激房價上漲，亦都會咁就從而產生咗泡沫啦。咁呢啲咁大嘅風險咧，其實國家就好唔想去咩嘅。咁喺呢啲環境裏面咧就即係佢始終都會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呢逐陸陸續續呢就會繼續調控呢樣嘢。咁就因為太長篇啦呢個 report 呢我就唔詳細講。咁起碼嚟講呢似乎大陸又好似唔會太好，咁唔會太好啲錢會唔會攞落嚟香港買呢？咁又香港又好似而家嗰個2000萬樓上又加呢個離印又成就好似又出嚟做嘢咁樣樣。跟住似乎好多地方都講緊呢就美國就好似好啲啦，但亞洲呢邊尤其中國香港都好似好多人都覺得個樓已經係太貴要出口術又好，真係唔多唔少都係要咁撳咁樣樣話曬。 補充多少少啦，其實內地啱啱一月份嘅數據啦，內地36個大城市啦，咁上個月樓價呢大約升 2%， 咁其實比之前12月嘅時候回落咗少少，咁按年下跌咗 6.69 個百分點。咁其實另外一方面呢就係即係講到啦，見到佢度就話平均每個即係平方米啦就7417元人民幣啦。咁其實琴日有人計過嘅就係即係將軍澳嗰笪地呢，原來香港每平方米即係以返嗰個拍地值呢係40000多元平方米。咁、那個相差即係抵到啦，相差有幾大嘅。咁但 係講緊頭先嗰個係講緊一手樓定係 一手樓升幅有嘅，咁但係開始慢慢放緩緊啦。咁、 okay. 另外啦啱啱頭先即係 Alan 都講到關於美國嗰個樓市方面啦，其實美國今晚都公布咗少少數據關於樓市嘅，咁就 係做得好差添。 咁其實第四季嘅樓價指數按年下跌咗 2.5%， 亦都導致到呢其實呢個數據再加埋呢個信心指數呢就跌到去10個月嘅低位，所以呢個美股依一刻呢就跌幅呢就加劇咗，咁跌咗82點，去到10300點呢啲位㗎喇。 係啊，如果你睇返美國佢哋嘅National Price 呢，即係所有全國嘅房屋指數呢下跌嘅幅度成 19% 㗎。咁Quarterly， 如果你話睇翻 K-Shuler 之前其實係有 rebound 過，有反彈過，但係而家又再落返嚟，即係證明其實呢一個大家話美國樓房已經係穩定係重拾升軌啦，其實都仲係言之尚早，呢一刻都仲係顯示疲弱，同埋美國亦都出咗個消費者信心啦，咁個 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入面呢見到都係講緊係做46，咁屬於係比較疲弱個水平，即係證明其實大家喺呢個時候呢消費都係仲係比較謹慎嘅，以返美國人嘅消費態度上面喺呢一刻都仲要係咁謹慎。今個星期亦都有大量嘅美債嚟到去拍賣啦，所以我諗我哋嘅策略上面嘅譬如話如果有啲股票係 hit and run 都係好事嚟嘅。 貴咩？美國一月嘅失業率 9.7 喎，大佬你點樣會有信心使錢呢？ 咁另外啦講一講多樣數據啦，即係因為英國嗰方面啦，咁英倫銀行行長啦，咁講到明就話啦，如果經濟繼續惡化嘅呢可能擴大個量化寬鬆嘅政策，咁唔排除包括重新推出呢個資產嘅購買計劃。咁其實見到周圍都好似好勁，即係從個股市度，但係實質上講嘢出嚟就唔係太好勁。再加上其實今晚收市之後，咁交行就公布咗啦，第一間內銀股出到嚟，終於要講啦，就係 AH 股配股，咁集資最多大約420億度。咁個方案就係每10股配售唔超過 1.5 股，咁AH 股同時配售啦。見到即係一路，我諗上個月甚至12月開始傳緊啲內銀股要抽水嘅時候，第一間終於走出嚟抽啦。Mandy 個市 佢都唔算係第一間嘅、你招行第一間啦嘛。 咁係。 咁其實市場都一早計好曬數㗎啦，我哋都講咗就係話如果以返資本充足率嚟到去計算呢，有需要集資嘅其實就唔係建行工行。第一個要真係要去伸手嚟到去集資嘅時候呢，就一定係招行同埋交行㗎啦呢兩間。咁呢啲嘢落實咗反而係更加係好事啦，講都講咗好耐啦係咪。咁至於如果你話工行同建行 幾唔同，因為大家個 base 係夠，佢哋個 can base 係夠大嘅，存款亦都有個基礎喺度。咁相對性呢，我哋見到佢嗰個一級資本準備充足率呢，亦都喺同行入面最高，就係呢兩間。咁亦都係見到就係話喺經歷咗金融海嘯之後啦，新嘅巴塞爾條約嚟到去推出，其實都希望銀行業係可以嗰個資本準備充足率嘅要求係提高，係希望槓桿唔好真係話推到佢咁大啦。咁我哋睇返外國而家大部分好多跨國銀行公布咗業績出嚟，啲銀行業績做得好好，最主要就係話今年會計制度由09年改咗，就係話 cancel 咗 mark to the market， 即係所有嘅佢哋嘅資產就唔需要按市價嚟到去入帳，有啲嘢可以擺喺 off balance sheet， 即係淨係計 account balance， 就唔需要計 NAV equity 啦。咁呢個會計進即係會計制度上面係可以令到以嗰啲銀行08年係講緊蝕大錢嘅，而家呢啲錢係可以蝕緊嘅 falling loss， 所以唔計，淨係計已經 realize 咗平咗倉嚟到去計算。咁呢一個係的而且確令到今年好多跨國銀行嘅業績係靚返好多。咁但係又係咪真係間間銀行賺到咁多錢呢？咁企業上面，如果我哋去揀一啲嘅中資企業，會容易啲去挑選嘅，因為本身我哋冇咁多次案嘅產品啦，同埋我哋國內好多 H 股或者啲國企股入面，按照會計制度嚟到去計算佢哋嘅標準上面咧，就比起其他嘅跨國性嘅企業係高咗一重，所以你去揀國內嘅嘢嚟到去買咧，個透明度咧反而而家仲高過買外國嘅嘢啦。 嗱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咁下一節翻嚟再問多 Mandy 少少關於股票上嘅問題先。